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来自环保部网站的消息，环保部门发布了2017年1到7月全国核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区域以及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空气质量的状况。在1到7月74个城市的空气质量相对较差的后十位城市依次是邯郸、石家庄、邢台、保定、唐山、太原、郑州、衡水、西安和济南市。今天969跟周周一起听资讯。央视新闻客户端近日报道称，民航局日前发布了中国民航航空器追踪监控体系建设的实施路线图，明确到2025年前完善民航运行信息的监控网络，全面提升中国民航航空器全面追踪的监控能力，建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民航航空器的追踪监控体系。王老吉和加洛宝之间的红罐包装之争终于有了结果，最高人民法院判决认为，广药集团与加多宝公司对涉案的红罐王老吉凉茶包装中黄权益的形成均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双方可在不损害他人合法利益的前提下共同享有红罐王老吉凉茶的包装中黄权益。8月11号到8月13号，本市因为出现了强降雨的过程，临时关闭了179家景区。不过随着暴雨预警的解除，本市已经有至少86家景区恢复了营业，其中包括八达岭长城、慕田峪长城和香山等等。

尽凡事都忘了，让我醉也好，让我做也好，随风飘飘，天地任逍遥。 心会跟爱一起走，说好不回头，桑田都变成沧海，谁来成全爱？心会跟爱一起走，说好不分手，春风都化成秋雨，爱就爱到底。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北京市规划委员会表示，最近有公众号刊载了所谓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宣传片，以此称城市副中心规划出炉，并且进行了相关的解读，而有关消息实属不实。目前按照北京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北京市规划委员会正在积极的组织开展副中心各级各类的规划编制，待按照相关的程序批复之后，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将会及时的向社会公布。今天九六九跟周周一起听资讯。共有产权房可以落户上学，并非指的是非京籍的人士可以购房落户，而根据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市住建委明确，共有产权房住房属于产权类的住房，可以按照本市的相关规定办理落户入学等事宜。可是有不少人士呢对此进行了误读，北京市住房保障专家组的成员对此进行了澄清和进一步的解读。北京市推出的共有产权房的落户是指户口迁移，比如说是北京集体户口的可以迁移落户到房子上，而并非指的是非京籍的家庭购买共有产权房就可以落户北京。来关注交通方面，以后坐地铁呢可以通过手机查看地铁是否拥堵了。在地铁的线网图上将会分为黑红黄绿四种颜色实时显示，分别对应严重拥挤、拥挤、比较拥挤和舒适四种状态。同时限流的车站也可以通过栅栏的标志被圈出。而地铁的拥挤程度呢，目前可以在北京地铁的微信端进行实时的查询，今后的北京地铁的 APP 也将会进行更新，方便更多的乘客合理规划路线，主动避挤。从北京轨道建设管理有限公司获悉，鹿城东小营将会建设地铁六号线的首个大修车场。作为分三期开发的线路，六号线西延段的苹果园南路到五路居计划在明年试运行，目前还在规划从东端的鹿城站、南延两站。 愿我会揸火箭带你到天空去，在太空中两人住，活到一千岁到一般心醉，有你在身边多乐趣，共你双双对，好得戚好得意，地冧天崩多闲事，就算翻风雨只需看到你，似见阳光千万里。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扮靓啲皆因你，癫癫地皆因你，为你甘心作傻事，扮下星星叫，睇到乜都笑，有你在身边多乐趣。若有朝失咗你，花开都不美，

真的期待，只怕被亏待，我够不着海，微笑忍耐，等你回过头来。 是贷款服务的引领者， 他是金融科技创新的实践者， 他亦是现普惠金融为终极理想， 他